也已经醒好了。 二十人的圆形餐桌，主客位置上，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举杯站起，众人纷纷起立，无不恭敬。你来我往的场面话，在餐桌上飞了一阵，这才陆续坐下。 怎么样？那么，开始。男人微笑着，他拿着刀叉，熟练切割着餐盘里的牛舌。不多时，半条牛舌便被他分成了八块，均匀无比，看得出来，他是这里的常客。当他吃完牛舌，再次起身举杯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身体就重重地往后仰倒了。 哎呦，徐总，徐总， 徐总，徐总！ 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女人这时冲了进来，她看了一眼被扶起的徐总，轻轻地拉开徐总的眼皮，放开他，放开，放开，他这是脑溢血，必须保持头部水平。这个女人说完，转对愣住一边的服务生说：“开窗，马上叫救护车。啊，还有，餐厅的专用电梯，在救护车来之前停止运转。对了，把包厢里的客人都请到外边去，保持空气流通，快一点。” 一个服务生飞快地跑出了包厢，另一个开始疏散包厢里的客人。 那个发号施令的女人俯下身蹲着，松开了徐总的领带，解开衣扣，检查着徐总口鼻里的分泌物。 哎，你谁呀你啊，别乱动，万一出事了，你担得起责任吗？ 哎，餐巾。服务生哆哆嗦嗦地递过去一块餐巾，那个女人用餐巾包住徐总的舌头，慢慢地将徐总的舌头拉出来，这才对刚才那个人缓缓说道：“啊，我是这里的老板，以前我是护士。” 急救车很快就到了，女人抓过了服务生递来的包，飞身钻了进去。救护车上，一个秘书模样的男人陪在一边。 医生正在问询：“病人叫什么？”“ 啊，我姓张。” 没问你，这个病人的姓名。 哦，徐子文。 徐子文。那个女人低头看向躺在担架上的男人，年龄？ 三十一。 秘书整个人都在哆嗦。 徐总啊，徐总，您可不能出事啊！咱们公司的 A 轮融资马上就要到位了，您要出点什么事，我们可怎么办呢？徐总。 这时医生并不关心别的，继续问询病史。 我们徐总没病啊，不就刚才还吃了半条牛舌呢吗？ 那个女人轻声问道。什么？徐子文？他在某城一中念过书。 秘书顿了顿，有些疑惑地看向女人说： 好像是的。 女人的声音变得更轻了。没想到回卯城后第一个见到的老同学是你。 简安文是徐子文的意思，这是他弥留之际用尽力气喊出的名字。于是他的前妻安文和现妻程红同时出现在了医院急救病房的外面，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没有什么好脸色。 安文歪嘴一笑：“啊，不是我要来的，是他秘书给我打的电话，说要见我。” 程红没有搭理安文，只是焦虑地看着自己的脚尖儿。不远处，穿白衬衣的女人看了安文一眼，转身离去。眼尖的安文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哎，百成！安文扯着尖细的嗓子， 像不小心划到黑板的硬指甲。程红擦着眼泪，哎呀，您小声点儿，正抢救呢，他死不了。安文一边说着，一边朝百成跑去。百成只好转身，微微一笑。 安文蓬着头，没化妆，卷发有些油腻地耷拉在耳朵的两侧，酒红色真丝睡衣外面套了一件黑风衣，脚上套着黑裸靴。百成转身之后，安文才发现不该喊他的。然而不是每次久别重逢都是事先排练好的，谁能想到前夫病危匆匆忙忙跑来医院的夜晚会遇到旧日的同窗呢？ 安文，好久不见。百成也没怎么化妆，至少在安文肉眼可见的范围里是这么判断的。 皮肤白皙，身段苗条，那一点半点岁月的痕迹倒让百成更见风韵。果然美女的保质期总是比一般人要长，安文有些愤愤。他们保持着一点距离，不再是手拉手一起去洗手间的女高中生了。往日的交好让他们的重聚变得有些尴尬。安文想告诉百成，在百成不告而别之后，他有过怎样的寻找和思念。可是此情此景，那些话真的不太容易说出口。 安文拢了拢头发说，哎呀，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哎，说来话长，刚才啊，就是我送徐子文来医院的。来医院前他在我的餐厅吃饭，你看我出来的匆忙，哼，跟个鬼似的。哎，可以理解，谁摊上这事儿都得急。哎哎，你别误会啊，我和徐子文早就没关系了。百成一听愣住了，啊，你们俩？哎，阔别多时，百成其实一点都不了解面前的这个女人。安文拿手一指说，结了又离了，嗯，那位，那位才是徐子文现在的老婆。百成有些尴尬，正不知如何应对，安文又问道，哎，可是我要和他离的。嗨，反正都挺意外的。哎，你说你什么时候回卯城的？怎么还开上餐厅了？嗯，有半年了吧。你看你回来了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嗨，想过的，我想安排好了再去找你们。哎，结婚了吗？还没呢。没结呀、啊、没结好。哎，我劝你一句啊，要没结婚最好还是别结了。百成正想说什么，这时急救室的门打开了。 谁是病人家属啊？谁 啊？ 我是他妻子。程红一下子站起来，安文和百成也跟着走了过去。 嗯，你做好思想准备。病人脑干出血已经超过了四毫升，瞳孔已经散大了，99%的死亡率，就算抢救过来也要变成植物人的风险。 程红一听傻眼了，愣了三秒后大哭起来。安文一把推开了程红，哎呀，哭有什么用，你就这点出息啊。然后又转向医生，大夫，管你99%还是1%，救，必须救。 医生问，你又是哪位啊？ 他，安文指着急救室，他是我儿子的爸爸， 不能死。陈红这时哭得更厉害了。 对对，他不能死，医生，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 医生拿过了一份术前协议，说那好，签字吧。 安文不由分说拿过协议。 医生无奈指着程红，他签。 徐子文死于翌日凌晨，百成清清楚楚记得是凌晨五点，因为每天五点他的手机闹钟都会准时响起，因为他有晨跑的习惯。欢快又激昂的闹铃声里，急救室站着的那些人顿时哭成了一片。 不知道怎么的，安文和徐家的那些亲戚们扭打在了一起，而程红则突然昏厥了。几个西装革履的人正围着姓张的秘书，他们中的好几个脸色铁青。 百成匆忙离去，天色尚早，医院出来是灰蒙蒙的大马路。昨天还能吞下半根牛舌，喝下半瓶红葡萄酒的31岁的徐子文，就这么死了。尽管有过护士从业经历，本该见惯生死的百成，还是感到了内心的震撼。在离开卯城的那些日子里，三班的同学是百成回忆里闪着光芒的细沙，不管怎样过滤，那些细沙总是鲜明醒目，难以忽略。 尽管高中时代他和徐子文仅有的交集只是因为他是安文的男朋友，他却还是能够想起18岁的徐子文是怎么在篮球场上完败一般的。他甚至还能回忆起场外安文那尖细的呐喊声。少年时代的恋人结婚了，然而又离婚了。少年时代的灌篮高手成为了年轻有为的老板，然后猝死了。少年时代的闺蜜重遇了，然后无话可说。白城觉得无法想象。 急促的喇叭声，一辆垃圾车从百成身边驶过，他一抬头是红灯，而百成正茫茫然站在斑马线上。路上的车子陆陆续续多了起来，百成只是往前走着。卯城的清晨和昨天的并无区别。 周宁静打着鸡蛋，再过3分钟豆浆就能炸好，蒸锅里的杂粮包已经热透了，他需要在3分钟内煎好2个鸡蛋。为了精准地把控时间，他在厨房里放了个座钟。7:15，方志远应该洗漱完毕了。 周宁静对着厨房门口柔声喊道， 老公吃饭。 来了来了。方志远抹着嘴边的牙膏沫子走了进来。 只有一辆车，而周宁静和方志远上班的地方离家里都不算近。周宁静在市中心的卯城新天地上班，车程半个小时，方志远则在城北创业园的一家通讯公司，市中心过去还要再需要开半个小时。他们必须在7:30之前出门，中间得算上早高峰的堵车，这样才能保证方志远在9:00到达公司。等买下学区房就好了。3年前刚生完孩子的周宁静就是这么告诉方志远的。在市中心的高档小区买套学区房，一是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再一个周宁静离商场也近，走着就能到。至于方志远，半个小时就能到公司，十分便利。 对于妻子的深谋远虑，方志远是很欣赏的。 结婚这六年，当惯了甩手掌柜的他也早已乐在其中了。今年年初，周宁静说，卖掉手上这套房子，还掉剩下的按揭，加上手里的存款，学区房的首付应该能搞定了。接着他奔走于各房屋中介，开始疯狂地寻找房源，还真让他碰上了一个合适的。 周宁静喝了口豆浆，明天就去看房，明天礼拜六你也去。 方志远吞咽下没有嚼烂的杂粮包说，那什么，好，好好好好。 这时方志远和周宁静的手机同时响了起来。周宁静皱着眉头说，啊，海丽。 方志远拿起了自己的手机，也皱起了眉头。老八？老八是真急了眼，这种没心没肺的家伙能让他着急上火的事情是并不多的。怎么说呢，他是这种上厕所忘记带纸会先掏出手机杀几盘斗地主再打电话求支援的主。电话他还不一定会打呢。海丽如是补充。 海丽是那个老八的妻子，不过马上就要成为前妻了。他们俩正站在民政局的门口在等，却又不知道在等什么。等风来？他们没这个情趣，情趣早被狗吃了，这也是海丽补充说明的。老八蹲在地上又在玩手机，海丽看到老八在微信摇一摇，老八的手臂那么长，摇起手机来就像在赶鸭子，又像是振臂一呼，马上就要发起一场起义。哼，如果真有起义，恐怕是一场号召全世界已婚男摆脱婚姻奔向自由的起义。 老八看不懂海丽，这次婚是他要离的，自己也同意了，他当然同意了，户口本、结婚证、身份证、离婚协议书妥妥的都齐了。海丽还等什么呢？老八的心理活动，这句他还在等什么是夹杂着语气助词的，骂娘的那种。当然丈母娘人还是不错的，他不该骂他，但急红了眼的老八是完全管不住自己内心的呼喊的，再不离婚就要出人命了。老八自己不想死，当然也不想海丽死，他们谁都不能死，虽然他们最终都会死，但因为离婚自相残杀是要上社会版的头条的。老八看向了海丽，海丽正笑眯眯地盯着他，这种眼神他很熟悉，看起来亲切动人，实则暗藏杀机。老八永远不知道海丽会出什么幺蛾子，但海丽的宗旨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让他老八好过。任何老八认为舒适的事情，比如在被窝里放屁呀、洗完澡不收拾浴室啊、躺倒在沙发上微信摇一摇啊、饭后不漱口啊、便后不洗手啊，那都是海丽所不能允许的。看起来现在当下此刻他老八的蹲姿也是老婆不待见的，于是他不敢迟疑，马上站了起来。蹲久了，老八站起来之后有点头晕，他揉了揉脑袋说，哎呀，那个能进去了吧？ 怎么，你有事啊？ 没事，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怕耽误你的事儿，不是吗？ 海丽的笑容戛然而止，她理了理被烫坏的头发，假装头发依旧顺滑，阳光直射在海丽的脸上，浮粉毕现，红嘴唇起了皮，鼻尖上满是汗，黑眼线都快晕到下巴了。海丽总是不能好好的打扮，

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宁静和方志远正在来民政局的路上，他们是想来阻止老八和海丽离婚的。周宁静不耐烦地把手机塞进包里，转对方志远说，你说他们什么时候闹离婚不好，偏要选今天，再过三个小时我们集团老总就该到了，怎么着我也得在他面前混一脸熟啊。哎呀，你倒是开快点啊。 身为朋友圈内公认的模范夫妻，这种事情他们常干。基本的策略就是一个唱红脸儿，一个唱白脸儿。心灵鸡汤也是要灌几碗的，必要的时候还要拿自己的婚恋故事给人补充正能量。 大学时代的恋人，毕业后顺利结婚，各自事业小成，房子车子孩子都已齐活，怎么看都像个正能量范本。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当然这里是要加破折号的，后面补的一句是他们从来没有当着外人红过脸。 这回方志远其实是不太想来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老八和海丽打一结婚就开始闹离婚，就不说在家打得鸡飞狗跳的那数十次了，光是民政局就来了不下六七趟了。可他毕竟是老八的哥们儿，这个事情真要撂下不管，实在有些说不过去。老八在电话里一再强调说，这回啊是真的要离了，我估摸着海丽啊一定会给你家的周宁静打电话。哎，我跟你们说，这事你别管。我跟海丽啊，我们俩离定了，我们俩。 方志远在开车，副驾驶座上周宁静在补妆。说真的，岁月在周宁静脸上还真没留下什么特别明显的痕迹。清淡饮食，适量运动，食疗药补。 还有每周一次的美容院和每周一次的性生活。这就是周宁静的保养秘诀，自成一体，缺一不可。周宁静对镜打量着刚刚补好的口红，轻轻地抿了抿嘴唇，转过脸，很严肃地看了方志远一眼。方志远也转头看了看周宁静。周宁静的眼神里藏着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她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处女座。 方志远当然知道他的老婆要说什么。他慢慢地说，老爸说他们这次铁定得离啊，哎，咱俩到那儿该说说不该说的、啊、 这样啊，那你得告诉我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 我想着吧，他们这么闹下去，那总不像正经过日子的，实在不行啊，离就离了吧。 不，他们不能离。 方志远不再说什么了，因为他知道周静的不是没得商量的。他看了看表，如果老八那边顺利的话，他被这个念头吓到了。这么说，他是真心希望老八离婚的。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离婚吗？ 离婚又不是什么好事啊。老八是我们的同学，你和海丽的关系也一直不错啊，我们当然是想让他们和好如初的嘛。 也有这些原因吧，但是说到底，这是他们的生活，我们呢其实不应该干涉太多。 哦，你也知道啊，这是方志远脑子里的内心独白，他当然不会笨到脱口而出的。他选择了短暂的沉默，他知道接下去自己老婆要说的才是他想要表达的重点。于是方志远对老婆露出了求真、好奇和略有些崇拜的表情。 那是因为啊，你看啊，你最好的朋友就这么两三个，我是说能够称得上朋友的，能在关键时候借你钱的那种。 这个节奏感是需要有回应了。方志远连忙点头，接着说，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朋友嘛又不在多。 你看看啊，你这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陆泽熙呢，他是已经离了，老八呢天天喊着要离，哼，你自己琢磨去吧。 不是老婆，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呀，你这 等老八一离就该你了吧。啊，周宁静的表情带了点娇嗔。 方志远笑了，我才不会离婚呢。 海丽很清楚到了这一步是非离不可了。结婚三年，这是他们第七次来民政局，离婚协议书倒是常改常新。老八这回彻彻底底松了口，四个字，净身出户。海丽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她之所以痛快地签字，原因只有一个，老八实在太大方了，这种大方放在陆泽熙身上一点也不奇怪，但是老八他可是喝酸奶必须舔盖，撕卷纸每次一格的人呢。老八一反常态的大方，说明什么？说明老八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离婚了，想要离开海丽。离吧，离吧，离吧，离了，大家都清静。此时的老八，就是一锅快到沸点的水，秒秒钟都会泼出来。海丽刚才站在民政局门口，想到了一个成语，势不可挡。她知道周宁静会来，周宁静来了，方志远就会来，他们是海丽和老八的消防队。周宁静在微信上一再要求海丽冷静。事实上， 今天的海丽，此刻的海丽，有着史无前例的冷静。 老爸注视着海丽，海丽正麻利地递交着各种证件，海丽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微笑。老爸知道自己距离自由就差一颗钢印了，他也想笑，但是不知道怎么嘴角抽动了一下，竟然笑不出来。他低头，在他和方志远、陆泽熙、毛俊、明航的五人微信群里发了消息，老子要重获单身了。 方志远正停车呢，没看着。毛俊这时捏着个玻璃杯，推开取经室的门。这家位于上海的知名医院，是毛俊和妻子胡古月治疗不孕不育最后的希望了。远在北京的明航则一手拿着公文包，一手拽着公交车的拉环，他哪有时间看手机呢？陆泽熙掀开被子，身侧不着片缕的林子轩这时候也醒了，他像一条鱿鱼翻身攀上陆子熙的身体。陆子熙摇了摇头，指了指手机。 好啊，谁的姓赵，我这就给你安排单身派对。陆泽熙发了一条语音。老八抬头的时候，和站在他身旁等着办手续的一对夫妻打了个照面。老八想表示友好来着，可是这种场合、这种情形，微笑或者是寒暄都显得不合时宜。离婚总归不是什么好事，哪怕从此可以撒欢奔跑，老爸觉得不好意思了，尴尬了，就好像光着身子出门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没穿裤衩的。 那对夫妻比老爸他们要年轻，男人正东张西望，女人则低着头玩着手机。忽然女人的手机响了，那个男人警觉地凑过去看，女人迅速把手机放到身后，像炸了毛似的。看你妹呀！ 男人伸手去抢手机，你又是他，我就知道是他。哎，你倒接电话呀，你接，你告诉他，让他等着，我分分钟把他大卸八块。我 女人的表情分明是有几分轻蔑的。哼，你要真有这魄力，我就不会和你离婚了。行了，是他不是他已经不重要了。你想要手机是吗？好啊，我这就给你，反正也是你给我买的，我不要了，我把这手机还给你，还给你。女人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机塞到了男人的手里。 男人慌了，妹妹没有， 我没有让你还手机的意思啊。 那你什么意思啊？ 男人似乎在犹豫，鼓足了勇气似的说，不是，我这意思是，我们还没有正式的离婚呢，你就跟他，不，这好像不合适吧，这个。 那么请问，你和贱人玩车震的时候，我们离婚了吗？ 这次，男人彻底的沉默了。他无声无息地把手机塞进了女人的包里，慢慢地推到了墙角。老爸想，真难看。 这时海丽忽然也转了过来，对老爸说，签字吧。 老爸浑浑噩噩的， 签字。 老爸走过去拿起了笔。 哎，等等，周宁静已经冲了进来，他的身后是同样着急忙慌的方志远。 方志远看了老爸一眼，两个人之间有个匆促的眼神交汇，接着老爸飞快地看了海丽一眼，手起笔落。 陆泽熙没少用心，他正在那家风靡全城的餐厅看着菜单。 老八重获单身是大喜，每一个安排都必须别出心裁。这家餐厅陆泽熙听人提起过很多次，包括林子轩，但是陆泽熙还是想先过来看看。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是第一层，也是基础。生理需求嘛，不外乎食色性也。吃饭可不能太随便，即便是口口相传的好餐厅，不亲自来一趟，谁知真假呢？当然，最重要的是，陆泽熙有大把的时间呢。每当这种时候，他便会生出无限的感慨来。哦，钱真好，有钱真好。钱不是万能的，但是钱给了他可以恣意挥霍的时间。 林子轩腻腻歪歪地贴着陆泽熙，沾了钻的手指甲不灵不灵的。林子轩的声音比人还甜。嗯，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近正在减肥呢。 陆泽熙皱了皱眉，那是一个微表情，不是专家是绝对捕捉不到的。他很认真地看着林子轩。 轩轩，今晚的聚会你还是别参加了。 喂， 很简单呢，这男人的聚会嘛。 陆泽熙一边回答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小女友的手。 你不是想要那只包吗？这样等会儿啊，我就带你去买啊。 你干嘛对我那么好？ 陆泽熙环顾了一下餐厅，扭脸对服务生说， 行了，就定这个吧，给我安排个包厢。 没等服务生说话，前厅主管就匆匆走过来，一脸歉意， 对不起，对不起先生，今天晚上的包厢全满了，您看。 陆泽熙倒不恼，林子轩却爆了。 嗯，什么破餐厅吗？我就怀疑你们在搞饥饿营销。啊，那个什么，香煎牛舌，真的就这么好吃啊？ 我还就不信了。啊，二位，实在抱歉。 哼，叫你们老板过来。 抱歉，老板现在不在。 陆泽熙说，好了好了，啊，没有就算了，我们走吧。 嗯，不行，人家就是看我们好商量才欺负我们呢，就不走。 陆泽熙拉着林子轩往外走，在门厅过道的照片墙前他停了下来。啊，这是……陆泽熙有些不敢相信了，墙上最醒目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女人和大厨们的合影。 这时餐厅的主管小步跑过来，啊，这位是我们的老板。 柏成？ 对，我们老板确实姓柏。 他怎么回来了？ 哎，先生，您认识我们老板？ 何止认识 啊，既然您认识我们老板，要不然我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包厢的事。 陆泽熙摆了摆手，改天吧。 出了餐厅，在电梯里，林子轩歪着头看陆泽熙。 嗯，那个女人是你前女友？ 谁？餐厅老板？ 不是。既然不是，你干嘛不让那个主管给他们老板打电话？这不明摆着你想躲着他们老板吗？ 回到车上以后，林子轩喋喋不休。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呀？ 陆泽熙有些恼了，他对小女友的耐心其实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他没有发作，是不想彼此难堪，这也是他一贯的恋爱法则，合则罢，不合则散。然而对他而言，每段感情到了最后统统都得散，唯一的区别是怎么散。 可以的话最好不要撕破脸，毕竟一别两宽那才是成人游戏的最好的结局。陆泽熙用余光看了看林子轩的脸，那满脸的天然胶原蛋白确实也是他迟迟没有提出分手的原因。年轻有多好，只有不再年轻才知道。他说，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林子轩还想问什么，可是他看到陆泽熙脸上早就没有了任何表情。没有表情的陆泽熙像极了小说里的霸道总裁，腹黑不好惹。但林子轩很清楚，他没有玛丽苏女主的命。 哦，是这样啊。 林子轩又温柔的像只吃饱的小猫了。 听众朋友，蒋李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